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43集。见到那人，萧定面上却没露出太多的惊讶之色，只是冷冷看着来人。哪怕眼前这一幕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，他心中还是被如重锤击了一下，眼前骤然冒了金星，怦然难定。他忍不住想呵呵冷笑，然而多年的不动声色使得他不会轻易表露出这些情绪。他心中同时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，暗中提防了六年的人终于反了，这根弦终于可以松下来。杨良啊杨良，你看，我就说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是真正忠心于我的，你又何必费心劝我放过一个终究要背叛我的人。他隐在心中多年的恨意终于能找到源头，竟然是说不出的畅快。面前的陈泽明侧身而立，也不看他们，手扶着剑柄，低着头，双手微垂，有些倦怠之色，却又目中无人。萧定微微眯了眯眼，他还没想清楚闯宫这样大的事情陈泽明是如何做到的，又将如何善后，同谋者是谁，总之一切还没有真正定夺。只听唰的一声轻响，划开了这份僵持。陈泽明缓缓自腰中抽出宝剑，也不做事。 谁要先上？ 事后萧定才醒悟道，那是他十数年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陈泽明出手。只是一眨眼的瞬间，剑光如匹练般从空中划过，他在那骤然而至的剑气前被逼得退了半步，几乎不能呼吸。待到他站稳时，却惊骇地发现胜负已经尘埃落定了。一切如此简单，没有悬念，身前的侍卫一个接一个瘫软了下去，露出了原本被挡住的胜利者。陈泽明端正的脸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血迹，这平添了他身上的杀气。若说之前他的颓态还像是在掩饰，那在大开杀戒之后，这层掩护色显然被剥去了。此刻的陈泽明就像褪去壳壳后的明剑，猛然间光彩夺目，寒意渗人。他的双眼从尸体上漫不经心地一扫而过，再朝萧定看了过去，其间没有半点犹豫。萧定应对着那样的目光竟然有些吃惊，他从没见过这样锐气逼人的陈泽明。他不是不知道陈泽明身经百战，不是不知道他几经生死，然而到底没有亲眼见过上战场的陈泽明，眼前的这位黑衣将军突然陌生了。两人遥遥无声对看了半晌，陈泽明举步朝他们走来。韩友忠和小宦官都发出惊恐的叫声，转身拉着萧定的衣袖要逃。萧定扯出袖子，腹又立直了，站在原地看着一步步逼近的陈泽明。他有惊慌，也有惧怕，然而有个念头占据心头，满满当当，却比这些情绪都强上千万倍。 我怎么能让这个人看清了？一个一直被我踏在脚底下的人，况且逃得掉吗？有必要吗？ 陈泽明抬手，手腕轻轻一抖，挽出个漂亮的剑花，剑身上未滴净的血随着他大逆不道的动作顺着剑尖甩了出来，溅到萧定的面上。萧定猛地偏头，却避不开那些血滴，他的脸上猛然出现怒气。韩有忠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张臂挡在萧定身前。 陈将军，不能啊，他是万岁呀、啊！ 他从没有不臣的想法，便不相信旁人能反叛到底。陈泽明不答话，长剑缓缓抬起，停在萧定喉间。仅仅寸许，萧定感受到了那刺骨的寒意。这一刻死亡就在一寸之外，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对方却没有立下杀手。 他 他在犹豫什么？ 如此静了片刻，陈泽明突然瞥了韩有忠一眼，那一眼深情复杂。然而也就是这一眼，少年起便在生死间游离过数次的萧定几乎是立刻看出了些什么。这一年正是萧定即位的第15年。这场宫变因为发生在庚午年初，被后世称为庚午之变。庚午之变中最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名正言顺。本为萧定爱臣的杜近旦捧出了一封先帝的遗诏，其中言明萧定天性凉薄，原本不是最适合天子之位的人，但先帝立诏时病入膏肓，已经来不及再择继承人，特立此诏，并命太后及几位重臣暗中观察辅佐，但凡萧定有不合帝王之举时，可以凭借此诏废帝令立。此诏一出，天下哗然。按说萧定为人确实刻薄严苛，从政却并无懈怠之处。他在位期间，天下不能说大定，倒也能说休养生息。其实若不是与匈奴多年大战消耗了不少民力财力，只怕他的呼声还该更高些。但杜近旦和陈泽明朝中一文一武两位重臣却翻出了10年前的后宫大火这旧案。话说这一案当年也多的是人质问，但都被萧定强权压了下去，此刻再抖了出来，却也是有证有据，再无可质疑之处。天下万民终于得知真相，原来当年这场烧死诸多宗室的惨案竟然是皇帝背后指使所为，难怪刑部立案多年却无法追查到底，最终只能草草结案，不了了之。这案子翻出来，原本为萧定辩解的人也只能闭了嘴。百善孝为先，萧定犯了这个禁，谁还敢为他说一句话？只能说先帝有先见之明，备下了这龙头闸，哪怕贵为天子，也还是有被人拉下马的时候。此刻靖王早已是太子，但众臣忌讳他是萧定亲生血脉，居然避过他，另立了一位新君。继任天子是萧定最小的弟弟，宗室最后一位亲王荣王萧瑾。萧瑾比靖王大不了多少，今年才15岁。10年前因为他的年幼以及其生母的地位低微，没被诸多亲王看在眼中，逼宫时漏了此人，这孩子反因祸得福，没在那场大火中送命。话说此人人如其名，常年在萧定身侧，活得那叫一个战战兢兢，拘拘谨谨。据说15年中安分守己到不受命不敢出自己的封地半步的地步。杜近旦看中的便是这份胆小。陈泽明本来想立的是靖王，杜近旦只说了一句， 此子自幼精明，有乃父之风，若立之，后患无穷。 陈泽明听后默然，他并不想在若干年后与殷殷的儿子翻脸成仇，终于默许了杜近旦的选择。此刻的萧定被关在冷宫中，自然也听说了这些。他本来身患重病，得知自己棋差一招的原因居然在一直信任的老臣杜近旦身上，当夜便气得吐了血，一头昏死过去。把韩有忠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敲门求卫士叫太医来看，然而此刻哪里还有人愿意去管一个被夺去了权力的前任皇帝的死活。数日后萧定悠然转醒时，陈泽明那里才听到消息，派了太医来看。萧定将太医用棍子痛打了出去。 哼，要杀就杀，还治什么治？脱了裤子放屁！ 他激怒愤恨之下，竟然将早年间在坊间学的粗词鄙语都说了出来。那太医连忙逃了出去，若在之前，他还要惧怕万岁日后生气，此刻倒不用。然而新帝登基后就废帝处置问题不知如何是好，问到陈泽明。 万岁新登基，天下望仁厚之君，废之足矣。 杜进旦望之，微微摇头，却没有说话。宫变之事，陈泽明劳苦最高，新帝封陈泽明为王，任枢密使，同时执掌帅印。但若无杜进旦之前种种铺陈，陈泽明也无法成功。封杜进旦为中书令，其子昭为驸马。两人都是萧定重臣，党羽原本众多，朝中少数一些异己很快也被杜进旦辣手除掉。自此两人一文一武，一同摄政，协助右军，一时间权倾天下。然而这样的平衡注定只是短暂的，此为后话。萧定这里却是死意早定，只浑浑噩噩地等消息。宫中无人理睬他们，待萧定得知性命无碍，已经是月余之后，等死等了这么久，居然等到了生的讯息。萧定目力良久之后纵声大笑，状若癫狂。此刻跟在他身边的只有韩友忠一人，多年前是这一个人，多年后还是这个人，就像一场梦。梦中他手握天下，力判生死，站在权力的巅峰，然而梦骤然就醒了。哪怕他手有余温，哪怕他万般不甘，这么多年他绕了个圈，居然回到了原点。 万岁！ 朕已经不是万岁了。 万岁，始终是老奴的万岁呀。 萧定看着他，目光冰凉，还能信吗？隔着肚皮，其他人都在想什么呢？韩友忠却不知道他的想法，恭顺着伸手扶他。 这么多年我们过去，朕失去了爱人，却收获了更多的敌人。陈泽明啊，陈泽明，放过朕，不杀朕，哼，仁厚简直是可笑至极。你不看看你自己，你有这个资格吗？你不过就是一个贱人。朕早该听娘娘的话，用不用你，该一早就把你踩得更低贱，踩到泥里永不出头。是朕给了你机会，朕错了。若有一日，若有那么一日，朕第一个要杀的敌人是你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，将军令。